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谢姑哨忽然压低声对了陈长老讲，这只船上有鬼。原来呢，谢姑哨所指的是船上的几个洋人。谢姑哨偷眼睇咗好耐㗎喇，觉得呢几个洋人形迹可疑，而且身上都藏住枪，行李中仲有几把洋铲同埋铁签，聚埋响一齐吱吱阵阵咁。最奇怪嘅係呢啲外国人唔似得谢姑哨平时接触过嘅嗰啲。谢姑哨懂得一啲外国人，亦懂得佢哋嘅一啲语言。但是船上的这几个洋人既不似得古板拘谨的英国人，又不似严肃的德国人，亦不似得散漫的美国人。这些大鼻哥亚麻色头发的洋人全身都流露着一股流氓气。好奇怪，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呢？谢姑哨又看多了两眼，终于想到了。原来是大鼻哥的俄国佬啊。谢姑哨觉得啊，这些俄国人有可能是去黑水城掘古董的。俄国国内发生革命之后，好多人就从国内流亡了出来。他们的后代就一直混迹在中国，不承认自己是苏联人，而是以俄国流亡人自居，只是做埋晒啲不法的买卖。了陈长老啊，亦是个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之人，自然就知道谢姑哨言下之意了。但是他示意谢姑哨不可轻举妄动。他讲了，我们做的都是机密之事，必须避人耳目，尽量不要多生事端了。谢姑哨对了陈长老讲，等弟子过去打探我明白，这些洋鬼子倘若亦是去黑水城盗宝，咁离我哋嘅目标太近啦，未免有啲左手左脚，搵个冇人嘅地方顺手将佢哋做低，免得留下后患啦。未等了陈长老劝咗，谢姑哨就逼咗入人群，去到俄国人附近偷听佢哋讲嘢啦。原来呢批人啊，一共有六个，五个俄国人，一个美国人。五个俄国人都是流亡在中国的沙俄后裔，做倒卖军火的生意。听说黑水城曾经出土过大批的文物，觉得有利可图，准备去碰下运气了。这个美国人呢，是个三四十岁的神父，前几年曾经到过宁清等地传教的，旅途中到过黑水城的遗址。神父在中国转了一圈，准备再次去银川等地宣传信上帝得永生。这件事无意中对路上遇到的五个俄国人提起。这些俄国人呢，就趁机讲想去那里做生意，叫神父顺便带他们去黑水城看下。神父认为好少会有人去呃神职人员的，所以神父亦不知是计。他们六个之间言语不通，俄国人不懂得讲英语，美国人又不懂得讲俄语。好在双方在中国的时间长，都懂讲中文，互相之间呢就用中文来沟通了。谢姑哨听了几句，听见这些人十句之中有三句是在讲黑水城的。这个美国神父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想去掘文物的，将自己向黑水城所见所闻事无大细全部都讲晒出来。只听见神父讲了，那里的佛塔半截埋在地下，里面有大批的佛像，个个上锦嵌银，造型整美，还有些佛像是用象牙和古玉雕刻的，美轮美奂， 这种神奇的拱蚁简直只有上帝的上手才可以制作出来。 五个俄国人听到流晒口水，拿出伏特加就灌了两啖，恨不得呢插上对翼，立即就飞到黑水城，将那些珍贵的文物全部都挖到手，换成大批的烟土、女人、枪支弹药，还有伏特加。 谢姑哨听了之后心中冷笑了。 谢姑哨都曾经去过黑水城，找过通天大佛寺，所以对黑水城位置是十分熟悉的。其实这些大秘佬不知道，早在19世纪初，欧洲就兴起过一次中国探险热。黑水城的文物大多数在那阵时就已经被人挖晒了。现在城池的遗址中只剩下一些泥塑的造像和瓦当，而且大多数都是残缺不堪的。这个美国神父又不懂得文物鉴赏，看到一些彩色的泥像就顺口开河地说是象牙古玉制成的。这班俄国佬还真是信以为真添。但是谢姑哨转念一想，不啱噃，将泥石的造像看作是镶金嵌玉的珍宝，咁是点都唔会噶。呢个美国神父眼光再差，都冇可能相差咁远嘅。唔通呢个美国神父真系误打误撞揾到咗通天大佛寺？听美国神父言语中嘅描述，真系有几分似系埋响地下嘅寺院噃。谢姑哨谂到呢度，顿觉事情唔对路啦，想再继续偷听落去。忽然之间，船身一晃，整艘巨大的渡船在河中打横，船上的百几名乘客都企唔稳，随住船身东歪西倒，一时之间，咿哇鬼叫的嗌痛声乱成一片。谢姑哨担心了陈长老不顾得呢啲洋人啦，在混乱的人群中快步抢到了陈长老的身边。了陈长老对谢姑哨讲，唔妥啊，可能系遇到咗水里头嘅嘢。呢个时候，只见原本平静嘅河水好似突然间沸腾起身咁，船身响河中心打起转嚟，船上嘅船夫乘客都乱作一团。船老大呢好似变戏法咁，攞出一只猪头掟咗入河，又摆咗一盘烧鸡出嚟，点咗几炷香，跪在甲板上对着河中连连叩头。但是船老大的举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船还是在河里头打转，怎么都开不动。船老大忽然灵机一动，向船上的乘客跪低，一边叩头一边讲了， 各位大爷、太太、夫人、大小姐，是不是你们边位讲了忌讳的话？龙王爷呢次礼真啦，如果唔顺住龙王爷，我哋边个都咪使旨意有命。到底系边个讲㗎？唔好拉埋大家一齐死啦，好唔好？我同你叩头啦。 讲完响甲板上将个头叩到拱拱声。众人见船四周嘅河水都竖起咗巨大嘅水墙，人人都吓到面色大变。即使有人响船度讲咗唔应该讲嘅话，依家都唔知道应该去边度揾啦。正喺度不知所措嘅时候，有个商人指住一个怀抱细路嘅女人嗌啦：， 系佢啊，系佢啊，就系佢讲噶啦，我听到啦。 谢姑哨同了陈长老亦随住众人一齐睇过去，只见商人一手扯住一个怀抱住三四岁嘅细路女人讲啦：，呢个僆仔啊，系咁喊。个女人呢俾个僆仔喊到烦晒，就讲佢再喊呢就劈佢入河道。商人咁一讲，周围嘅几个人亦纷纷表示确有此事。呢个女人嘅细路上船之后就系咁喊，女人氹咗半日，点知越氹喊得就越大声。周围嘅人都觉得好烦躁，女人一嬲就吓个细路啦， 再喊呢就劈你入河道喂鱼。 点知吓都冇用，呢、这个细路仲喊得紧要。就响呢个时候，船就开始响河里头打转啦，开唔喐啦。呢、这个女人未见过世面，边度知道呢里边嘅厉害啊？依家见到船上众人都及实佢怀中嘅细路，亦吓到坐响甲板上大喊起身啦。船老大对住呢个女人跪低：阿妹啊，你点解要响船度讲埋晒啲咁嘅嘢呢？依家讲咩都迟啦，你讲嘅嘢俾龙王爷听到晒啦。龙王爷等緊你将个细路劈入河里头啊。你如果唔劈，我哋呢船人全部都会玩完嘅。你做下好心啦。讲完就喐手去抢女人怀里头嘅细路啦。嗰、那个细路系女人嘅亲生骨肉，佢点会舍得呢？一边喊一边搏命护住细路，死都唔肯放手。但系船老大是常年跑船的粗壮汉子，一个女人又哪里抢得过他呢？只好求助周围的乘客了。船上的乘客人人面如死灰，对此都无动于衷。大家心里头都很清楚，这个细路如果不劈入河里头，哪个都咪使之有命，那梗是自己条命仔紧要啦。这个细路虽然可怜，但是要怪亦都只能怪佢娘亲啦，边个叫佢响船度胡言乱语呢？真系咎由自取啊！一时间，众人纷纷回避，冇人过去阻拦。了尘长老见船老大要将呢个三四岁嘅细路劈入河里头，心中不忍，就想同谢姑哨出面阻止。呢、这个时候，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嚟，拦住船老大。谢姑哨仔细一睇，拦住船老大嘅原嚟系嗰个美国神父。美国神父举住圣经讲：孙长，以上帝嘅名义，我必须阻止你。如果系第二啲人出手阻拦呢，早就被船老大一拳打低嘅啦。但系船老大见到系个洋人，亦唔敢轻易得罪。但是船身在河中打转，随时都可能会翻，就瞪起眼对美国神父讲了：你唔好理，这个细路唔劈入河里头，龙王爷就要将我哋连人带船都收咗去啦，到时你嗰本黑皮书都救你唔到啊。美国神父想分辨嘅，俾一个红鼻哥矮啲得嘅俄国佬拉开咗讲：唐马士神父，你咪多管闲事，呢啲古老洞房嘅神秘规矩好古怪，佢哋要做咩就由得佢哋。反正只係个总角细路仔，唔係呢条船真係可能会反。美国神父好嬲啦。安德烈先生，我真係唔敢相信你竟然会讲出咁样嘅话。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，只有魔鬼才会认为将细佬劈入河里头喂鱼是正确的。船老大趁着美国神父和那个叫安德烈的俄国佬互相争执的机会，抬脚扔低女人，将个细佬抛了出船。女人惨叫一声就晕了过去了。了尘长老大惊，想叫谢姑哨救人都已经迟了。谢姑哨呢，虽然就唔想多管闲事，但是事到临头始终都唔可以见死不救。仲未等人睇清楚系咩回事，谢姑哨已经攞出飞虎爪掟咗出去了。飞虎爪系精钢打造嘅，前边如同虎爪，关节可松可紧，后边蹬住条长索，可以远距离找取物件。谢姑哨用飞虎爪爪住跌到半截嘅细路，手一抖又将佢扯返上嚟啦。船上嘅人睇到目瞪口呆啊！谢姑哨正话将个细路抱起身，嗰啲俄国佬用五支左轮手枪一齐对准谢姑哨个头。呢、这个时候河里头嘅波浪就更加急啦。船上的人都转到头晕眼花，看来这只船随时都会翻。 呢班俄国佬长期生活响中国，都知道船老大所言非虚。如果唔将个细路劈入河里头喂黄八，呢隻船就米洗纸上喐。呢阵时见到谢姑哨将已经劈出去嘅细路又拉咗返嚟，都忍唔住揞出手枪，想解决呢个多管闲事嘅中国人。五个俄国人正话要开枪，忽然听见一阵机枪声传嚟，众人吓到膊头一缩，四围咁张望，心諗边个开枪呢？原来是谢姑哨用口技引开咗佢哋嘅注意力，将细路劈俾身后嘅鸟陈长老，同时从衫里头抽出两支盒子枪，响大髀砰砰砰砰，子弹旋风咁横扫咗过去。五个俄国佬纷纷中弹，倒响血泊之中。船上嘅人啊，个个都睇到傻晒，个个面如土色，眨下眼啫就杀咗五个人啦。速度快，枪法准就唔再讲啦。呢个人一身杀气，杀咁多人眼都唔眨下，真係好似罗刹恶鬼咁。谢姑哨唔理得啲人点睇，自己喐手将呢五个俄国佬嘅尸体都劈晒入河里头。有咁样一种讲法，鬼神都驚恶人嘅。五个俄国佬嘅尸体一落入河中，呢隻船竟然就唔再打转啦，可以开得返啦。原本滚油咁嘅河水亦慢慢平息落嚟。谢姑哨叫船老大立即向北岸停船。船老大惊魂未定，边度敢不从啊，带住船夫向河流平缓嘅地方停泊，放低跳板。鸟陈长老呢个时候已经将个细路还返俾个女人，叮嘱佢唔好再乱讲嘢啦，唔係下次就冇咁好彩啦。谢姑哨知道喺众目睽睽之下杀死咗五个人，呢件事闹大咗非同小可嘅，必须离开大路，赶快向人烟稀少嘅地方行。临落船嘅时候，将美国神父亦带埋落去，万一碰上军警，呢、这个美国人可以作为人质，而且美国神父同呢五个俄国人系同伙。五个俄国佬被劈咗入黄河，已经毁尸灭迹，官府揾唔到佢哋嘅同伙，亦冇办法着手追查。谢姑哨同鸟陈长老劫持住美国神父落荒而走，好在依家已经离河南山唔远，陆路行三四日就到㗎喇，而且地广人稀，唔容易撞到人。美国神父托马斯开始以为自己被两个杀人犯绑架咗，不停口咁对佢哋宣扬上帝嘅仁慈，劝佢哋改邪归正。尤其嗰个老和尚啊，生得慈眉善目，諗唔到咁大岁数仲做埋晒啲绑票嘅勾当，不如改信上帝，信上帝得永生啊。行咗整整三日，托马斯发现呢两个家伙唔似係绑架自己嘅。佢哋不停咁向西北走，好似係要赶去咩地方，动机不明，于是出口询问。你哋要带我去边？谢姑哨讲俾神父知，你俾嗰啲俄国佬呃咗啦，睇佢哋携带嘅大批工具，就知道系想去黑水城偷文物嘅。佢哋听讲你去过黑水城，而且见过嗰度嘅财宝，就想你帮佢哋引路。到咗目的地之后，佢哋肯定会杀你灭口。我咁系救咗你，你大可以放心，我并非系滥杀无辜之人。等我哋到黑水城办一件事，然后就会放你走噶。依家唔放你，系防止酒漏风声啫。美国神父对谢姑哨讲啦： 快抢手先生，你猛抢嘅速度快到闪电咁，真系匪上小耍。我觉得你啲俄国人都唔系好妥，佢哋话系去开矿做生意嘅，原来系想去掘种国嘅文物。不过依家上帝已经惩罚咗佢哋。 谢姑哨要神父 将佢向黑水城遗迹见到大佛寺嘅情形讲一次俾佢听。托马斯神父反问： 咩话？你哋都想掘文物？ 谢姑寿对呢一位神父并唔太反感，于是就对佢讲啦： 我哋需要揾一件重要嘅嘢，佢关系到我族中好多人嘅生死，呢啲事十分机密，我就唔可以再对你多讲啦。 OK， 我相信你嘅话。前几年我到个黑水城遗址，行到附近嘅时候踩到咗流沙。当时我以为受到主嘅召唤要去见上帝呢，冇諗到跌咗入一间佛堂里头。嗰度有好多珍贵闪艳嘅佛像。因为要赶住去传教，我冇躲睇就爬返上嚟走咗啦。而家再去都唔知道搵唔搵到。不过嗰个地方离黑水城嘅位置好近，大概就係六七公里。 美国神父嘅话印证咗谢姑哨嘅情报係准确嘅。睇嚟黑水城通天大佛寺埋藏得并唔係好深。只要搵准位置，好容易就可以掘条盗洞入去㗎喇。传说黑水城通天大佛寺供奉咗一尊巨大嘅卧佛。佛下边嘅墓穴修咗一座圆殿，准备用嚟装人，后嚟就用咗嚟收藏西夏宫廷嘅奇珍异宝。谢姑寿呢次嘅目标就係喺嗰度喇。黑水城遗址并唔难搵，地面上有明显嘅残破建筑，一座座佛塔都默默无闻咁记录住当年嘅辉煌壮观。三个人抵达黑水城嘅时候已经将近黄昏。远处嘅山峦灰色轮廓仲依稀可辨。耸立喺暮色苍茫中嘅黑水城位置显得死一般咁寂静。似乎死神扼杀咗呢度所有生物嘅呼吸。荒凉寂静气氛令人无法想象呢度曾经是西夏的一代重镇。了尘长老是个和尚，谢姑哨一直扮作道人，美国人托马斯是个神父，一僧一道加一个神父要去黑水城附近寻找西夏人的藏宝洞。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样的组合实在是有些奇怪。在黑水城附近，三个人静静地等候着清冷的月光洒向大地。这里是西北高原，空气稀薄，天上繁星闪烁，数量和亮度都比平原高出好几倍。了尘长老抬头观看天星，拿出罗盘分金定月。天空中巨门、贪狼、六廉三星劫月都已经端正无破，复星正月如真，吉中大贵，唯独就缺少前户。地下的月象为蜻蜓点水月，片刻之间就已经稳准了方位了。了尘长老测完方位，带着谢姑哨和美国神父借住月色去到那里，指住地下的一个地方讲：通天大佛寺中的大雄宝殿就在这里。不过这里好像埋了只独眼龙。方位是已经稳准了，但你这里竟然埋了只独眼龙，那他们怎么才可以入去呢？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